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二晚嘅八至十啦，夺命捞松啦。咁咧就今晚就松动啲啦，真系。 系喎，松捞松动， 捞嘅程度就低咗， 系 松亦都松动咗， 系啦。 咁就因为大声公又唔得闲，徐少华要帮个细路庆生， 系 咁，所以咧就我哋两支公咧就回复翻呢个双打状态。 冇错冇错。 咁咧就呢个嘻嘻状态咧，就因为呢边耳仔就可能又会舒服啲啦就。如果唔系咧，就嗰边耳仔就完咗之后，通常都有啲 嗡嗡声， 嗡嗡声，好似罗家英嘅身边咁。咁咧就嗱，逢星期二咧，我都话咧就系特登帮我哋助攻嘅，通常 又有好嘢系嘛？ 通常都有好嘢出嘅。 系 咁就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嘅收看率咧就呢个节节上升啊。 系 系啊，咁咧就即系都成50K、40几K 噶啦。 系 咁加埋 audio streaming， 我谂我哋。收視率隨時高過大台嗰啲節目， 哇！咁好勁喎， 係啊， 即係勁過幾多點幾多點咁計嘅咯，可以同佢。 因為而家我所知嗰啲咧，如果免費電台嘅話咧、嗯，就即係佢哋都係講緊十零萬嘅啫，好多時受歡迎嘅收聽，咁就好多都係 hea 聽噶嘛。 嗯。 咁但係咧就網台就好多係 download 啦，特登主動揾你揾嗰個地方啊，香港網台好 ，YouTube 好， 係， 咁就主動揾嚟聽噶嘛。 嗯。 咁所以咧就遲早就。距離上市又近了一步了、啊、但 before 上市之前呢我哋要申請提名你做傑青先。 過咗40歲啦， 唔得㗎，原來 唔得㗎，40歲啊！ 但我翻查翻，原來撲街嘅真 係靚事可以。 1988年嘅傑青，你知唔知係邊個？ 88年嘅傑青、 啊，聽眾即刻答啊！一二三， 林振英， 哎呀，好嘢， 唉，真係 咁都答到真 係，唉，真係該會啊！ 真係該會啦！我就翻查翻嗰啲攞過傑青嗰啲名單咧。因為我以前在一周刊做的年代我哋財經組有個口頭禪嘅，就係逢親係工業界或者廠佬或者金融界攞個傑青嘅咧，都會坐監嘅。唔知點解？ 咁啊，詹培忠嗰啲有冇攞過咧？唔知。 咁啊，唔知啦，係咁，但係咧就好奇怪喎！近呢10年咧，大部分呢啲傑青咧都係頒俾啲娛圈嘅人物嘅，郭富城攞過啦，劉德華攞過啦。最早期就是呢個陳廣生先生啦， 係譚詠麟啦，好似 譚詠麟啦， 都有嗰個嘅。 呢個 黎明後來都有嘅， 楊千華啦，黎明啦， 嗯、 就越班就越 cheap 啦，就近年就班到黃祖藍呢個 level 啦。 黃祖藍都有咩？ 係啊，黃祖藍都係噶，古巨基啊呢個 level 啦，咁樣。 係係。 咁所以咧，大家就唔好太過咧，對於呢個黃小姐啊，叫做 Fony 啊。咁咧就今日 個名字真係哇，係啦 ，Fony 喎。 咁今日我就用呢個 Fony 咧，就做咗個 post 擺上去咧，就預告我哋節目。咁啊 ，Lee Annie 就話我哋有冇串錯？嗱，我想話俾大家聽 ，FLONY 咧同呢個 PHONY 都係通嘅， 係 都係 Fony 都係通嘅。係咁嗱，好多時大家唔記得咗呢句説話，其實係一個金句嚟。 嗯， 你記唔記得啦？又請你飲酒噶啦。係 唔記得？ 唔記得咧。就係、是、嚟自呢個 J.D. Salinger 一本好出名嘅小説，叫做《Catcher in the Rye》，麥田捕手啊。麥田捕手個主角就游手好閒，又蕩蕩，咩都睇唔順眼噶嘛。佢哋又咁佢個口頭禪咧就係Fony。係佢就係話咧呢個叫做Holden Caulfield 啊，係啊，個主角叫 Holden 啊。 咦，周浩鼎啫？ 係啦，即係周浩鼎啊。呢、這個麥田捕手裏面嘅主角 Holden 咧，成日嗰個名言金句就係話呢個成年人嘅世界都係 Fony。係咁就有三個串法嘅，我記得 Fony 啦、Phony 同 Phone。 嗯嗯嗯， 係啦，就係、是、Catcher in the Rye 裏邊咧呢個 Holden 嘅呢個金句嚟嘅。係咁，所以咧就我覺得都係應曬棍啊，其實 係喎，真係連個名字都啱埋喎。 佢就係 Fony 啊嘛，佢叫做呢個女人叫做係 咯， 係嘛？我唔知道英中文名字，我都冇興趣睇佢中文名。 咩方啊？ 黃養芳好似、 啊、好似係 啦。咁咧就 改了一個英文名字都真係老點，我覺得都唔知係咪中學老師為咗諷刺佢而教佢改。 自細已經見到佢，咦你啲條友都 嗱，我先留一粒，就通常以為係 Fiona 噶嘛， 係咯係咯， 啊唔係 F 字頭咁，後面就咩 A 咁樣，咁原來唔係，係 Fonia。F-O-N-I-A 是咁呢個 Fonia 嘅字根究竟係咪嚟自呢個 Fonia 咧？ 嗯， 就唔所冇冇要考據下啦，我就唔識啦。咁但係總之 F-O-N-Y 同 P-H-O-N-Y 同 P-H-O-N-E-Y 咧，都係共通嘅，即係話一個人係造作虛偽 假嘢， 假嘢係啦，山寨 係 咁就為之 Fonia 啦。 係 咁就呢位 Fonia Wong 咧 ，Fonia Wong 咧就呢個今次應棍嘅原因咧。我覺得很多人都講不出那個問題，只是說他只是為了錢做事很厲害嗎、樣我覺得你將他作為人版否釋呢，我們代錢下來代真的很多人解不通的，他為什麼拿到傑青，為什麼是陳智思提名、為什麼他八號風球幫他慶生那個是胡定旭， 胡定旭 為什麼他跟高永文那麼 friend， 你想想高永文、胡定旭、陳智思有什麼相通，除了都是麻甩佬喜歡溝女之外這個不要說了、 都是政府那些的公營機構或者是那些 有社會地位的人， 有公職的人， 有公職與社會地位的人都不是，還有一個 是 令到他們加上這個Fonia會走在一起的，就是三個四個都應該是潮州人來的、你記住陳智思是泰國華僑，都是潮州人，胡定旭也都是、高永文也都 是咁呢，這個姓王的女士呢，據說、就是這個潮州商會里面的成员来的嘛、其实什么都有得解的，我觉得 他老豆应该都是那些商会中人， 我觉得不是，他是新移民，所以他老豆应该不是那些商会那些人、 okay, okay. 所以画鬼脚就很重要了，究竟如果我们不想做废青、要想做杰青，除了、做艺员之外，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笑他，我觉得我们要从他身上学习，等于上个礼拜我们讲游蕙禎的博野论一样，結果他就上了香港另一封面，叫做爭取性愛空間比港獨更重要， 上了 Time.com 是 的，你想想即是給了一個的學術性的名詞，博嘢叫做性愛空間，那就立刻勝利了， 沒錯 那你今天你想想全白裙出現 Lens 的眼睛突出來，你知不知道今天立法會真是女神啊，全白打扮，是啊， 我今天是做什麼 選什麼，是吧， 明天才是、 今天好像是辯論 OK 是的，辯論出席這個立法會主席選舉的論壇 ，OK OK， 嗱咁新白色， 係啦，呢位王女士咧，好多人喺個留言啊，即係話佢嘅 post 嘅留言下面就好多侮辱佢嘅人格，我覺得就唔應該咁樣，又話佢係咪同人上床啊咁乜，我覺得就更加唔應該，我覺得講真嘅，就算人哋係好努力賺錢都好啦，呢個唔代表佢出賣自己肉體啊等等呢啲嘢，我只係想話俾大家聽咧，要學咧，反而咧佢呢種咁嘅轉型手法啊，轉型唔係轉型喎。不是 transformer 咁样转型，是点样转在人际关系网络里面转、啊、 即独龙转啊， 是啦，独龙转呢下咧就废青要学， 是 大家重点咧就摆咗佢好似29岁供一层楼啊嘛， 系啊， 300万嘅将军澳单位， 嗰阵未够29岁添， 佢要买嗰阵时应该唔够啦， 唔够，嗰阵好后生， 佢有几样嘢就犯众憎嘅，我觉得系第一样就佢觉得。自己咁後生買樓，你班友就廢青啦，有咁嘅意思啦，即係攞嚟曬啦。其實，咁我覺得其實真係坦白講，喺將軍澳買層300萬嘅樓，我真係唔知道有乜好曬嘅，真係。係阿袁黎明都多資產過佢啦，真係。 咁係咪先？嗰陣時佢仲要係即係低，即係去撈底咁樣喺沙士期間撈底。 第一沙士期間撈底啦，第二原來就踢爆咗啦，就一俾就俾咗一半 嘅首期， 好明顯嗰啲錢就係嚟自屋企㗎啦，好大機會。或者問人借啦等等，咁、就所以兩年之內就俾曬，即 係 熟樓啦可以。咁呢個亦都唔出奇啦。咁跟住佢就話佢大學嗰陣時就主要做傳銷啦， 傳銷係 除咗年初一之外，其他日日都要開工。 364日都做啊。 係啦，364日都開工嘅，要做年初一。咁就令到佢嘅人生俾人哋好快已經完成咗呢個買樓嘅目標啦，上咗車啦。 講付出比人多四倍嘅努力。 係啦，咁佢就話有條 formula 計嘅，即係話如果人哋要40年先買到樓，如果我要縮短嘅話，我要俾人努力幾多倍咧？咁係 啦， 咁就係嗰條所謂成功嘅 formula。 照除嘅啫，其實冇咩 formula。 其實講乜鬼嚟嘅？我覺得係中伏嘅，其實係因為佢提名攞呢個傑青就唔係因為佢29歲買樓嘅，係因為佢唔知道有個咩香港青年領袖。咩培訓活動咁樣嗰啲咁嘅垃圾嘢，咁嗱你睇到咧， 他是一個新移民，他不知七歲來香港，咁就我覺得他是而家石果僅存的用有獅子山下精神嗰種人，就眼中只是努力轉型向上。 嗯， 佢係冇錯嘅，我覺得問題個社會變咗，其實係嗰個傑青嘅遴選委員會嗰個評判團同埋阿陳志思錯咗，我覺得係，即係嗱，佢冇錯嘅，真係我諗香港好多人坦白講都係為咗層樓又好開工。即係朝十晚十二，跟住一個禮拜七日翻足，係嘛，都係咁噶啦。咁問題錯就錯在你要攞佢嚟表揚嗰下咧，就係即係個位擺歪咗咯。係咁變咗好似咧呢個國際青年商會啊，即係呢個主辦呢個傑青香港國際青年商會呢個傑青嘅主辦團體，就好似推崇一種唯利是圖、拜金至上嘅一種咁嘅意識形態。但實際上他這個不是他提名的攞傑青的原因來的，是因為他其他什麼社會服務啊， 是反而我覺得是、就是、他其實背後那個是拜金主義賺錢至上，但是成日每每都是說、啊、他們通過做很多這些所謂社會服務、啊、 但是大劇本沒變了， 沒錯，是的，而他做的方法就是、啊、真的群一班有錢佬，群一班、那些所謂青年才俊、跟著一起做一些所謂社會公益的服務， 即那個才是風靡了， 是的， 我覺得賺錢不是問題，是努力揾錢都唔係問題，沽名釣譽係問題。 冇錯， 用一種咁樣嘅方式轉型打入上流社會，然後因為佢做 access management， 大家都知㗎啦。 嗯， 坦白講， 係啦，最緊識人， 係即係一係 有客俾你， 我哋叫做即係大陸叫做鬥老豆啊。 係， 我爹是邊個？ 爹 ，OK， 係啦，佢就拼契爹啦，可能係我契爹是胡定旭啊呢類。 係係係， 咁咧就呢個咧先至係佢嘅殺手鐧。 係 呢啲資產，我喺好多有錢仔嘅口中聽過，即係佢哋講到呢啲咁樣做 asset management 嘅女人咧，好不堪嘅，喺佢哋口中叫做隨傳隨到， 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講嗰、那個嗰、yes, 個女人咁樣。 就係嗰啲叫做咩咧？第一要飲得，第二要唱得，第三要吹得。 係 吹嘅意思冇壞，唔係邪嘢嚇， 係 講緊吹水 啫，係、就、 啦、是，吹水啫，係啦。係咁咧就係冇嘢做就 call 佢哋出嚟 ，call 啲女出嚟，當做咩咧？當做啲高級陪客。 係 咁嘅。不是專業服務啊，是講緊高級陪客，陪客咩咧？係陪玩啦、啊，陪食啦、 啊， 就同佢 sell 佢嗰啲 access management 嗰啲乜嘢冇關嘅，因為都係一種 networking 嘅方法， 係建立人際關係啫。 咁所以好多香港嘅中產父母逼個女咧千方百計入去呢、這個讀呢個咩 international finance 嗰啲咧，其實佢知唔知道所謂嘅 access management？實際上跟以前買保險係冇乜太大分別。 其實係最緊要都係客源啫 ，networking 咯。 係啦 ，networking 啫，咁你就即係吹得啊，同嗰啲人係啊建立到一種啊好親密嘅關係啊，咁咁嗰啲。 但係留意一下， 有錢俾你就俾你 manage 做保險同做呢啲 asset management 嘅咧，佢有幾樣嘢好重要。第一，佢要起朵。 嗯。 因為記住呢、這個佢嘅財富收入同佢 networking 成功與否係好大關係。 係。 譬如我哋呢啲咁樣。Lens， 我哋三個獨男坐喺度，揸住杯酒朗下朗下，冇出息嘅呢啲。 冇冇。 係啊，因為三條友咩 networking 啫，係咪先？ 亦都冇 asset。 係啦，上網亦都唔係一個 networking， 係冇用嘅。呢啲叫獨男。 係。 咁咧就但係咧，如果你係要做呢啲投資顧問啊、asset management 啊、iBanking 啊等等呢啲咧，你必然就好多呢啲大客喺手。 嗯。 大客喺手，你點打入佢圈子？你一個新移民。 嗯、 我当你就算做传销二四七咁做啊，你最多最多都系一个好叻嘅传销女仔，系冇办法打入去呢啲嘅你啲大客嘅圈子，陈志思、盘谷银行太子爷，系咪泰国最有钱嘅华人之一，系、咪胡定旭以前嘅医管局主席，至今嘅唔知乜乜乜春春名医，系咪手下一大班同佢一齐衬系咩人咧？系、咪喂同你庆生啊，八号风球， 系喎， 佢点解要晒嗰张相？梗有原因啦、啊，系咪即系以前？好耐之前呢、這個半斤八兩啱，我又喺有線電影二台 有睇， 佢成日播咁點解？許冠文咪一張相同港督影，每一次啲客嚟咧，佢都會攞出嚟噶嘛。 咪係咯，即係等於好似嗰陣時咪有個新聞，有個大陸佬走去同李嘉誠嘅立像影相啊，嗰啲都得噶嘛。 嗱，仲有一條橋我教大家，如果 networking 嘅話咧，美國總統咧捐到一定嘅錢俾佢哋嘅籌款委員會，即係個政黨咧，可以同佢食早餐 嘅。係係係，或者嗰啲咩巴菲特嗰啲都係 喺白宮可以食早餐嘅。咁以前咧，澳門有一棚嗰啲。即係跟啊崩牙區啊嗰扎咁嘅人咧，即係嗰啲咁樣嘅咩財神酒店啊嗰啲咁嘅，或者賭廳嗰啲人，就最中意行呢條路。 係 嗰張相攞嚟滾大陸佬， 喂，你講起呢樣又， 因為佢唔知啊嘛。 係你講， 佢以為哇咁勁啊，原來可以同克林頓共進早餐。 係哇，你知唔知啊？講起呢樣好笑，岔開少少啫，就係有個即係即係法政匯思嗰班朋友咧，咁佢哋之前搞咗個即係都係啲籌款啊，剩有啲咁嘢啦，即係嗰啲人總之籌款或者即係支持佢哋咧，而家咧就話籌咗幾多錢咧，可以同我食飯。我真系大面啊！呢铺真系 同你食饭， 系啊，竟然系喎、 啊。咁筹唔筹到先嗱，最紧要就系、 是、诶，我唔知啦。 筹唔到就喂都好风险啊！真系 佢一路 筹唔到，落唔到台。 我就系、是、我就系奇怪，我同阿 Chris 讲，喂，我边有 draw 噶？佢话有嘅，有嘅咁样啊！真系 呢个真系难搞， 好难搞啊！真系 可能唔系同海欣食饭，可能仲易啲。 梗系啦，点解会同我食饭？我都唔系好明 白。咪系咯。可能真係離地嘅，真 係。係咯，佢可能唔想籌錢。 咁咪結果逼你捐，我覺得係呢條屎橋。 可能係咁樣，唉，真係。 為咗唔想冇人捐，你就唯有自己揞咯，我覺得。即係擺你上台啫，其實。 係喎，但係佢知道，即係佢唔知道 我。咁大家識做噶啦，聽到就識做噶啦，大家。為咗唔想阿 Adrian 自己揞袋嘅話咧，法政匯思籌期係咪而家？ 應該係一。 有冇見到我捐幾多錢啊？ 好似話都要唔少錢先至可以同我食飯咯，竟然 咁啊擺明屈你噶啦，任建峰啊， 係啊 ，Chris 啊，任建峰嗰啲， 唉真係估唔到佢個樣咁老實，原來咁古惑嘅呢啲， 係咯， 屈硬我覺得， 哎呀，真係我要潛水先得啦，咁樣 幾時食啊？ 未知啊，真係真係無期啊，遙遙無期啊！ 嗱，咁呢啲去克林頓同白宮共進早餐咧，就係以往澳門黑幫常用嘅手法，好多大陸佬中伏都係。咁佢哋唔知道其實捐錢搞得掂，到佢哋識咗之後，個個都同克林頓握，即係共進早餐啦。咁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可以同奧巴馬，但係佢哋可能唔中意黑人，可能大陸佬種族歧視嘅。 哦， 係啊，唔中意同黑人食早餐 嘅。係，咁就同巴菲特食咯。 咁我據說啊，當日喺呢個9月4號開票，唔知你喺現場你有冇見到咧？我有啲朋友覆述咧，就係呢個容海恩咧，每一次都特登經過咧，想同阿潘希握手。 哦。 係啊，就想話俾人知我同阿潘希係 認識嘅，都係 認識嘅 同行啊，行家。 咁就搞到阿潘希好煩。最後尾嗰次就你唔好埋嚟住，等我處理咗我啲嘢先。 都要出聲啊！ 係啊，出聲阻止佢，直情係要。咁我覺得都係一絕嚟嘅。講多一句咯，容海恩原來唔知道咧，以為大會淨係星期三。 星期三開，真係 我覺得真係極品嚟啊！ 佢真係好極品呢條友咋。 係啊，所以我哋大家期望咧，元秋我咧點解咧佢會孫流流？ 係。 我覺得佢知道已經受到威脅， 嗯，即係佢有個水平更低嘅， 係啦。袁秋呢個角色咧，我覺得已經即係大家熟咗， 係 冇新鮮感啊， 捉到條路啊， 係啦。而家就俾桂麟美用呢種咁樣嘅天然白痴啊，呢啲叫做唔係天然， 唔係天然外， 係天然白痴嘅呢種咁樣嘅戲路咧。就再加埋另外一個亦正亦邪嘅尤惠晶咧，我估真係夾爆啊！真係， 哇！真係可以執包袱喎，其實 係。講起夾爆，你有冇睇過新聞啊？ 係咩咧？ 中山有條友咧，就希望增強自己性能力咧，就用兩嚿磁鐵咧，擺喺自己陰囊嘅左右兩邊。我今日睇過最好笑嘅新聞，除咗大陸小學踢足球都造假之外咧，就係呢個中山男士用磁鐵擺喺自己嗱，假設呢個係咁樣啊，陰囊啊。咁啊，兩邊佢又話咁樣就可以掂噶啦。 係 咁點知咧？嗰兩個磁鐵 咁樣係嘛？即係咁樣啊！ 嗰兩個磁鐵嘅吸力太犀利啊！吸力太犀利就兩邊嗰兩個磁鐵夾爆， 咁就好痛喎！呢個大佬 嗱，真係人間極慘嘅酷刑啊！ 係， 我就好詳細睇曬個消防員點樣去救佢。 係 咁，原來消防員發覺本來就係想用高壓嘅電鋸水壓嘅， 係 跟住。那個苦主就話：哎呀哎呀，到肉啦，到肉啦！即係諗起痛苦啊，我覺得，而且就折磨咗幾個鐘啊。 係，哇，咁好勁喎，兩個磁鐵。 所以我哋今後咧，廣東人嗰個歇後語要改啊，我哋叫做床板夾乜乜噶嘛，以前而家唔 係磁鐵啦， 而家叫做磁鐵攝石夾乜乜啊，我覺得呢個係最痛苦啊，因為佢夾到實啊，直情。 但係佢好勁喎，即係呢兩個工業用嘅磁鐵 啊。嗱，係啦，工業用嘅， 即係可能嗰啲拆車場嗰啲咧，成架車吊起嗰啲。 我唔知 道應該是那些如果不是 但是他就好笑的消防打電話去製造廠製造廠就說不如你嘗試在中間那裡即不知道攝些東西下去但他攝到是物完全沒有罅的雖然中間夾了東西在那裡你可想而知兩個磁鐵的壓力是多麼厲害就覺得這個處境似什麼呢一會兒才說像林振英現在真的兩塊磁鐵夾住真的 唉， 唔上唔落啊！而家夾住，咁啊，講翻呢個傑青呢單嘢，我覺得大家要唔好淨係嘲笑佢，要學嘢就係 network。 networking 就是話你一個新移民，雖然你做傳銷，我俾你做到傳銷女王又點啫？ 係， 等於你賣保險一樣啫嘛。 嗯， 俾你係鑽石級、爵士級咁又點啫？係，係咪？最終你要打入去呢個上流社會、有錢人嘅世界啊嘛。咁所以你見到啦，佢有兩條路嘅，一就係呢個叫做扶輪社，係，佢就係成立咗一個叫做 中區扶輪社， 係啦，係。咁所以點解佢喺佔領區裏邊？要在佔領區度影張相，話自己係 centralist 咧， 係啦， 大家就誤解咗，其實 centralist 唔知乜鬼嘢 ，centralian 係啦，中環人啊， 係啊，中環 中區人個意思係咩咧？其實佢係中區扶輪社去創立。嗱，扶輪社係乜鬼嘢組織咧？其實我哋細即係細個咧，我哋讀大學嗰陣時咧，都好妙呢啲組織。 係， 逢親 獅子會啊，嗰啲係 啦，獅子會扶輪社嗰啲咧，逢親入嚟咧，即係。有幾類呢類組織入侵嚟咧，即係稍為係即係我哋呢啲走廢青路線嘅， 係係， 即係以頹同埋以社運為主噶嘛， 浪子啊嘛，大佬， 長頭髮啦，頹廢啊，同埋以呢、這個即係社運，咁所以咧就見到嗰啲扶輪社嗰啲人廟嘅， 係， 咁但係扶輪社咧，你如果成立一個，即係佢係一個 letter of success 啊 ，for 嗰啲走所謂商界嗰啲， 係係。 仍然是有用的，但是你要記住現在用大用就不多了，我覺得但是作為第一步呢，我覺得呢你就可以扔到去，這些叫做青蛙跳，你不會一扔一下去到陳志思那裡，你一定要跳幾跳，那你會不會一個跳完再跳一個再跳一個跳到第四格，就去到胡定旭，然後第五格去到陳志思呢，我覺得第二個重要就是這個潮州商會，我如果不是那班潮州人这些假期浪、香港的假期浪就是地这个所谓民族意识、种族意识最强、就是他是不是潮州人是不是自己人，所谓假期浪、如果是假期浪的话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入潮州商会， 是 李嘉诚的嘛，大佬、林伯恩的嘛， 是 李嘉诚是最大的潮商， 是 大家不要看少这个假期浪，中國咁多個商幫裏面，即係以地域嚟分嘅商人，譬如我哋有寧波商人啦，有安徽嘅徽商啦，揚州嘅鹽商啦，山西嘅嗰啲做金融票號嗰啲票商啦，潮州商人係廣東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商幫，喺東南亞同埋喺上海。咁所以咧，呢個潮州商會咧，我相信咧，佢就係打入去咧一個好關鍵嘅一個 stepping stone， 就係入咗潮州商會之後就認識咗。這些契爺啦，契爺們啦，咁你拼爹嗰陣時咧，就只可以搭多幾件出嚟。咁嗱，胡定旭呢個人咧，喺上一屆政府就功績好多嘅，但係好可惜佢係唐營核心，唐心風暴之後咧，就乜都冇曬。咁變咗而家咧，就係咧，佢曾經係做過政協啦，亦都做過醫管局主席。咁咧就亦都好多功績喺身。咁啊識好多人嘅。嗱，肥虎呢個人咧就係叫做咩咧？吃四方飯的人，即是他不是現在涼粉那類、因為唐營那類人呢跟涼粉是兩類人，涼粉就是那些黃鴻文、姚文元那類呢、就是敵視全世界的，即有一種叫做丁蟹的情意結，覺得全世界都想我死那些，但是唐營就不是的，唐營就是吃四方飯，就是呢泛民就是老友，你看唐英年就知道， 是 吧，北京當然是老友啦，建制派又是老友啦、就算社運的你看陳志思都是的，他這些都是食四方飯，跟社聯的關係很好，因為他在社聯做這個社聯主席啦、然後呢就胡定旭就是這類的，這個潮州商會在香港就很多人不為意，為什麼呢，就是他們經常都躲曬去那些老左那些同鄉會、譬如福建同鄉會、廣東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這些受中聯辦指揮的一些的同鄉組織，但這個潮州商會就不是，潮州商會主要就是以前是成哥打食的、是李嘉誠打食的，就你如果說有錢就是李嘉誠、有人脈有面子，還有這個什麼楊秀成都是潮商來的， 哇又是成啊， 是啊，那你想想哇，大即如果你說我做 Access Management 的，如果我打到入去做董事，做潮州商會的董事的話，咁你諗下，你可以串連幾多少人？喂，仲要記住喎，嗰啲架子僆都成，好似阿成哥咁，都百十幾歲噶咯。係咪先？見嚟見去嗰啲女都成五廿幾歲噶咯。如果見到個四廿歲或者三廿幾歲，摸下隻手仔都好噶。 甚至乎廿零歲添。 即係你要明白啊，我哋睇就梗係叫佢 Auntie 啦，係嘛？即係喺黃之峰呢一代，即係廢青代表就梗係叫佢 Auntie 啦。咁但係你諗下，喺潮州商會裏邊。這位 Hong Liao Wong 就是這個肯定就是美少女來的 即係以佢咁大隻眼，係嘛？個笑容又咁撐冷。你要記住，呢班潮州商人平時睇開嗰啲都係睇唔落眼嘅。咁所以就真係做 access management 咧，喺潮州商會裏邊咧就係最好嘅 networking。嗯、所以大家嗱，你唔好睇笑。所以我就話呢個人咧一定個鬥心好強。 係 係啦，即係佢嗰個向上爬嘅嗰個鬥心好強。 係， 即係嗱，當然你話喂，我哋係咪 promote 錢至上啊？呢、這個有錢大曬啊，人生奮鬥目標為咗賣樓啊等等咧，呢、這個只係佢其中一部分。佢、 嗯、 人生嘅目標咧就係、是、賺錢，呢、這個好明顯嘅。包括佢做善事， 嗯， 係嘛？所搞嗰啲嘅組織，所以第二樣嘢就係你除咗打入呢個主流嘅商界，靠啲同鄉會組織打入去再嗱，千祈唔好再捐嗰啲咩保糧啊、人際啊啲冇用噶啦，而家。第一，因為大台啲捐款攞支票冇人睇嘅，而家呢啲逢親一到攞支票時間就屙尿啊嘛，大家都 係。 咁然後咧就係嗰張支票好大嘅，同埋佢隨時遮住個人， 係遮住個美腿 嘅啫。係啊，即係睇唔到你嘅樣。嗱，以前咧就係咁嘅，你就先就做咩咧？做總理先， 嗯、 總理就開始捐，捐到咁上下咧。咁因為出席嗰個活動嘅，一係就民政事務局嘅孫明揚太平紳士，一係就呢、這個福利局劉李麗娟女士，咁、 嗯、 就開始認識呢啲咁樣嘅政府官，咁就開始做兩屆總理之後咧，就揾啲地區嘅咩，揾啲醫院嘅董事會俾你坐下，咩仁濟醫院啊、博愛醫院啊，再大啲就坐瑪麗醫院啊嗰啲啦，咁、 嗯、 然後跟住就開始就入咗政府一個叫做talent 嘅 pool 嗰度，政府喺民政事務局下面、 嗯、 就有一個叫做咁樣嘅 talent pool 嘅。呢個 pool 咧就係咧佢揀選以往啊，而家唔係啦。以往就去揀選委任嗰啲嘅地方公職嗰地區性嘅公職嗰陣時，喺嗰度揾出嚟。咁、 嗯、 你然後行到呢一步啦，未有攞到 JP 啊嗰啲嘅。JP 你起碼搞十幾二十年先有機會。咁所以點解而家西環咁惡咧？就你諗下頭先嗰條路。就算呢個黃女士都好啊。佢千方百計咁樣轉型咧，係嘛？佢走去潮州商會同班潮州僆咧，日日食呢個潮州粥都好啦。佢都係要生鼠生汗啊嘛。但係你睇下新界嗰啲何君耀嗰啲，根本上佢就靠個西環就已經可以攞 JP 啦嘛。 靠個西就搞掂。 靠個西就佢真係靠個西可以上位。呢個黃女士我就唔覺得佢唔係真係靠個西上位嘅， 佢係靠把口上位嘅應該 係。靠呢個 networking 啊，係啊，呢個人際關係上位。咁所以咧，你相比起嗰啲靠個西上位嗰啲咧，我覺得你亦都唔可以踩低佢喎，因為佢始終嗱，佢就算捉住呢個霍啟剛影張相都好啦，佢呢啲就係佢哋以呢行裏邊啊，所謂嘅賣人際關係，點解要俾人影相？點解要上 post？ 嗱，以往就係、是、另外就係咩咧？去嗰啲咁樣嘅 cancer fund 嗰啲舞會啊，等嗰啲咩 Hong Kong Techno 啊、明報周刊咩咩咩去派對嗰啲影你啊咁樣，而家冇人睇啦，明報周刊。香港 Techno 都冇人睇啦，咁就自己喺 Facebook 嗰度 post 啦，咁就俾人睇到特別先啊， 冇錯， 係啦，即係我係識邊啲人嘅 ，with 邊個 係啦，邊個嘅？如果你去坐到去上邊呢啲 access management 嘅呢啲副總裁啊、總裁級呢啲咁嘅位咧，其實最終你就係俾人睇，俾啲下邊啲僆睇到， 嗯， 有咩關係嘅？保險就水平低啲嘅，就曬咩咧？曬靚車啦， 係 拍架保時捷喺門口啊呢啲咁嘅嘢啦， 同埋標嘅都有， 係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去到最後尾就係話，就算佢咁樣轉型賺到好多錢，如果佢嘅所謂社會服務， 嗯、 你好難評價評議佢嘅社會服務係咩動機。 嗯， 究竟佢係為咗完全係為咗佢上位，所以去搭呢啲咁嘅雞棚咧？ 嗯， 定係佢真做咧？咁樣，我覺得大部分從事呢啲慈善社會服務嘅咧，兩邊都有嘅。 係， 即係亦都唔好高估有啲咧，喺出邊表面正義諗言嗰啲咧，其實都係。攞緊一啲虛榮，我覺得攞緊啲虛涵嘅啫。 尤其是你經通過呢啲會啊、成啊嗰啲咧，即係可能佢都真係有一啲實質嘅幫到人嘅效用嘅。咁但係即係， 但係少年警訊就奀啲咯，我覺得咩少年警訊致富啊，整個我覺得呢啲就好奀咯，我覺得。 喂，但係呢個可能同佢呢個幫佢同警隊有 networking 喎，又 警隊 networking 又唔使嘅，你咪同嗰啲咁有啲做過結清嘅，好似都揾嗰啲咁嘅藍絲帶咪得咯。 直情啊，我識有個係警隊嘅嗰個談判專家咪係咯。 嗯、 就是傑青的結 清、啊、他的很快是什麼呢他應該行龐愛蘭龐愛蘭都是傑青來的葛佩凡都是傑青來的很快就埋西有堆了 是 西環有堆、 嗯、